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桃园市一名私立高中的二年级男同学，今天中午突然情绪失控，在教室拿出预藏的小刀攻击导师，导师闪避夺下刀子，男同学冲出教室。虽然同学从后面追赶，但追赶不及，最后在行政大楼天井一楼发现男同学倒卧在地上，已经没有意识。消防人员获报到场，男同学左手臂明显骨折，身体其他部位外伤不明显，紧急送医急救后不治。学校表示，这名学生有学习障碍，而且想法相当执着，最近参加丙级鉴定考试没过关，今天正常到校也没有任何征兆，因此有可能是因为考试没过关这个因素让他情绪一时失控。美国阿拉巴马州胡佛市的瑞佛切斯购物中心今天经传枪击案，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嫌犯在与警方搏火时身亡，至于详细的人员伤亡情况以及嫌犯犯案动机都还不清楚。被控犯下18年前台南归仁双尸命案遭判死刑的谢志宏多年来喊冤，台南高分检重新调查，发现当年警方隐匿谢志宏所写的行踪交代稿等新证据，向台南高分院申请再审，并请准予停止羁押。高分院今天开调查庭，这是检方继正信择案后第二件帮死囚申请的再审案，也是冤案平反协会救援多年的案件。谢志宏说，他真的没有杀人。台南归仁2000年6月24号凌晨发生陈姓女子遭性侵砍杀48刀致死案，路过目击的张姓老农也被灭口，警方查出郭俊伟行凶，郭俊伟又咬定谢志宏是共犯。警方询问时，谢志宏曾自白，但后来否认涉案，官司缠讼11年，最高法院2011年5月判处两人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确定。鸿海集团近来利空消息不断，包括大举降低人事成本、削减资本支出等，目前股价一度跌破70元，创下减资恢复挂牌后的新低。鸿海连忙两次发声明喊话，股价守稳在70元大关。另外，鸿海集团旗下的 FII 工业妇联今天受到陆股下挫影响，股价开低走低，最后重挫4.99%，来到人民币11.81元。FII 自6月7号以13.77元人民币上市以来，6月13号触及的人民币26.36元新高，以股本人民币196.95亿来看，市值一度高达到人民币5192亿，但是遭逢美中贸易战导致陆股重挫，工业妇联的股价直直落，也跌破发行价人民币13.77元，市值蒸发人民币2866亿。2018 ITF 台北国际旅展今年首度移师南港展览馆，却发生网络连不上，导致无法刷卡交易，多家旅行业者和饭店业者都抱怨从昨天晚间敞开时网络就连不上刷卡机，当时主办单位台湾观光协会承诺一定会在今天开展前把网络问题解决，没想到到下午1点30分仍无法连上刷卡机。台湾观光协会秘书长吴朝燕表示，这是首次移师南港展览馆举办台北国际旅展，目前推测应该是现场涌入大量交易导致断线，已经请中华电信加派20人维修，希望能在今天协助所有业者恢复网络，以确保明天能顺利进行交易。至于是否有补偿措施，他说会再跟业者沟通。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125点，成为2589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来到3052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65点，跌幅2.49%，来到2579点。 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257点，跌幅3.26%，来到763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7点，来到9667点，成交金额765亿。外资及陆资买超0.82亿，投信卖超1.91亿，自营商卖超19.32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0.41亿。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及东北部今天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凉。今天北部气温19到20度，中部22到25度，南部25到29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我是侯友宜，这是我第一次的选举，我坚持两个价值：第一，正部对傲部，用正向力量选举，打败用傲部的人；第二，追求定位比职位重要，从基层做起，一辈子不分颜色，坚持做对的事，把人民国家摆第一。11月24号，人民站出来，守护新北。票投二号侯友宜，感谢您。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凡事都要冲冲冲，上班快迟到要冲，遇到周年庆大特卖要冲，开车上路遇到警察临检更要停。注意咯，拒绝临检逃逸，依法吊扣驾照半年，可处最高3万元罚锾，5年内再犯罚则加重，若是因此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还要额外追究刑事责任哦。配合临检不逃逸，保障安全不违法。以上广告由公路总局提供。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台湾政治已经走到老化的地步，需要年轻世代接手，让贪二代官二代下台。台湾需要重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承中华文化的光辉，让无能无良的执政者下台。我是赵浩康，10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世代新希望的新党候选人。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温温坦碳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各位好朋友，你好，我是高雄市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向大家报告一个重要消息：现在13号徐宏庭陷入了选战的危机。徐宏庭是市议会强力监督柯文哲的战将，韩国瑜要特别拜托大家全力保护战将，支持韩国瑜。敬请票投第13号徐宏庭，拜托拜托，谢谢谢谢。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Taste the tension like a cloud of smoke in the air. Now 下午的4:09，在选举前一天，11月23号，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今天呢，这一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帮桃子姐代班。那最后的这一个小时呢，也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玛丽呢，在下午的1点钟的时候就说，现在车子很多， 对，来的路上。 对啊，欢迎大家。 车流量有点大。 对，有没有人？你有去过造势晚会吗？你应该也没有，对不对？ 完全没有。可是我知道苏小姐有跟着竞选车跑过。 哦，真的假的？ 她就是那种很。就是他有喜欢的政党或是他喜欢的支持者，在他方便跟随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一直跑一直跑，会一直喊人家名字，那种热情的选民。 你说跑在旁边哦， 就是会因为车都会开满满的嘛，比如说假设你是一号欧马克好了，在旁边说马克马克马克， 他是在就是叫那个候选人的注意力，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想要让那个候选人知道他有多支持他。 哇哦！ 那有时候他好像会，比如说喜欢候选人的老婆，那有时候老婆一起，他就喊卡提亚，卡提亚，卡提亚， 怎么这么好笑啊？ 类似这种的。 好，我是没有参加过就是任何选举造势的晚会啦，我不知道那个盛况跟激情会是如何。 嗯，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在就是。最后这个激情完，就今天晚上应该是激情到最高潮了。 不是有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开始不能讲吗？ 就是当天十二点不能讲， 就十二点一到，就是大家 十二点一到，就大家也要记住这件事情哦。就你现在要拉票的话，你就拉，你就把握最后的机会拉票。 狂拉， 对对对，你到的时候就是当天一到你就不能拉票，不然就是会犯法的呀。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 Hi， 你是谁？ 我是玛丽。 Hi， 玛丽你好。 罗斯玛丽。 哦，罗斯玛丽你好。 啊，对。 罗斯玛丽之前是不是留一个什么言让我印象深刻啊？ 嗯，我胖了10公斤。 哦，是。所以你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有什么特别主题吗？ 没有。 好，那就讲怀孕胖十公斤好了。 好啊。 嗯。 实在是太神奇了，就是感觉有一个宝宝在肚子里头。 欸，那你的味觉有改变吗？ 味觉还好，欸，就是麦当劳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还是就是你怀孕前就爱吃麦当劳，怀孕后还是一样爱吃麦当劳？ 怀孕前比较少吃，怀孕后吃很多。 那医生有说其实吃麦当劳也是 OK 的这样？ 嗯，医生的话没关系，就是妈妈们都吃麦当劳，所以就算了。 是你突然变得很喜欢吃哦？ 哦，对啊，就是因为会比较没有胃口，所以油炸类的什么的比较 有味道，会比较吸引你的食欲。 没错， 所以你预产期在什么时候？ 过年。 哎呦， 你说农历年吗？ 没错。 哇哦， 对啊， 这样是不是怎么办？那这样坐月子跟那个接生的那一件怎么办？ 都已经找好啦。哦，对啊， 其实妇产科医生很辛苦的，过年也是不能休息的。 真的哎。好，祝罗斯玛丽 维持好心情， 生产顺利。 Yes， 谢谢，拜拜， 拜 拜， 拜 到了威尼斯，这疯狂的城市，什么啦？ 在疯狂的城市，要做疯狂的事，要做什么事？在运河吃美食，美食太贵。 欢迎你在今天，不管你在哪一个城市，做一个疯狂的事，打电话给我们吧，0223639955。 不能吃，那就接钱来吃，吃这只，吃那只，一共两只，龙龙虾两只，啊，鲑鱼两只，啊，红酒两只， 号角响起哦， 啊，白酒两只， 我也没了。 哎，怎么这么厉害？这样你也知道是号角响起， 到后面有听出来哎。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喂。 嗨，怎么称呼？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阿 阿、啊、什么？ 阿静， 先关一下收音机好吗？ 阿静 哦， 还是要叫我们安静？ 是阿静，阿信 啊！ 我真的听不懂哎。 阿信，你的话筒是怎么了？ 哦，因为我 你是不是免持在那边吐来吐去， 然后又免持。 那你要开车去哪？造势晚会吗？ 没有，我要去找朋友。 买醉吗？ 对，需要买醉一下，因为最近发现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你这样讲我就有兴趣。 真的吗？好，就是老公外遇。 哒啦 哒啦， 等一下，这是有确定证据抓到的吗？ 哦，对呀，就非常的确定。 那你是愿意讲怎么抓到、怎么发现的吗？ 就很白痴的，就是把一些证据就是放在自己的小包包里。 Motel 的发票？ 哦，没有没有，不是，是类似像就是一起出去玩的一些机票啊，或者是一些国外的一些住宿的单据之类的。 那他机票？那他出国当初他跟你说的说法是什么？ 他就说那个是其他的朋友，然后要请款用的票根之类的。 可是机票上面不是会有他的名字吗？ 所以他就说就是同事，然后有问是哪里的同事，他就说你不要管，就是同事。然后对，然后就是有发现每一天他都会在这个女生的家里面待到很晚才回家。 你怎么发现他在那个女生的家里的？ 他打卡， 摆的超白痴。 是没有，因为也不会让你发现 FB 这些东西，因为他没有 FB 这些，可就是会去看一些停车单据啊，或者是发票票根，就是老方法去追踪他的行踪，然后就发现这些事。 所以他就固定的时间会在那个停车场停车，停到一个固定的晚上的时间才走。 对，就类似这样。 那你拿单据问他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说 你不要管， 要你管。对，你看男生都这样说， 要你管。 对，欸、他说这要你管。 你结婚多久啊？ 哦，好久了，十多年来了。 然后孩子几个？ 哦，一个。 一个孩子，就是现在你要去接他嘛？他现在几岁？ 我要去买醉。好，现在嘛，他蛮大嘞，他已经快国中了。 OK。 对， 哎，老公第一时间说要你管的时候要怎么回啊？ 要怎么回？ 就是那个，我真的是想不到怎么回应哎。对啊。 哦，那就不要管啊，你就不要让我看到啊。 要你这个很又知道让人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对，因为他就是个性就属于比较无赖的这种， 比较淫乱， 无赖 ，所以就算你有一些发现什么事情，他都是可以无赖的这种耍赖皮甩掉这样子。 那你接下来有想要怎么样吗？ 都有谈过，比如说想要分开这些，那他都是不愿意跟你谈，就一直逃避。 你老公是不是装个什么机器？就是你谈到这些，他都一直哔哔叫。 哦，没有，刚好有讯息。 可是老公是无赖不谈， 对啊， 所以你就放着咯。 我也没有放着，就是先储备好自己未来的一些规划，先规划好自己。那就是总不能就是如果真的分开，然后因为我是一直在当家庭。所以就是想要先储存自己的一些， 先拿回自己的经济能力。 对对，然后至少离开的时候也不会让自己饿死。对。 那现在儿子已经快要上国中，儿子知道这件事吗？ 小朋友是不知道，因为不想让他就是跟爸爸之间有一些，因为也到了青春期嘛，所以不想让他们觉得爸爸怪怪的之类的。 维护爸爸的形象。 对，就是还是要维护一下。 然后目前一家三口还是住在一起。 哦，对对对，只是就是爸爸，因为他也常年都是在就是在世界各地到处跑，其实就是小孩子也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就是不小心让我发现到。对，那好，也很久了，好像三四年有了。 种， 都是同一个哦。 哦，对，就是后面有一些蛛丝马迹有询问过后，对，得到的答案就差不多是这样。可是他就算已经承认了，他们大概是认识这么久，可是他还是否认他外遇。 嗯， 对啊， 这就是绝招啊！就是我否认到底， 看你会怎么样。 我否认到底， 我也不能怎么样。 不要问、啊，不要管。 对，就是不该你的事，我有给你钱，你就花就对了。 哇塞，我刚刚差点口出一些会被检举的言论。 天 哪！对，就是你们真的广大的妇女要提醒你们，这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在。 嗯， 对。 好，所以现在你要拿回你自己的婚姻主导权、经济主导权、人生主导权，我们祝福你。 谢谢谢谢， 拜拜哦。 好，拜 拜 拜 拜。 Oh my God！ 什么啦？ 你是螃蟹，我们都是海产。我是九孔，你是塔克，我们都是海产。 今天还有谁有故事、有秘密，想要透过这个不会被发现的小小黑盒子传出来呢？ 欢迎来我们的大树洞。 Yes， 4:21，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 你以前是不是有一阵子很迷这首歌啊？ 哎，对对。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台南的小林。 嗨， 小 林。 听起来太低档了吧？ 小林，你还好吗？ 还好。 小林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说明天要选举了，好紧张哦。 你为什么紧张？ 你 是 候选 人, 候 選 人 吗？ 我不是、 啊。那你在紧张的点是？ 就是那个。公投，然后就也不知道要投什么， 所以你还没有想好自己的方向，所以很紧张。 嗯，对，然后就会特别是针对那个同志的议题，就会两边都会去听他们的辩论，然后就不知道要投哪一个。 越听头越乱、 啊、 整个都是 crazy， 就觉得都是有理的、 啊， 公说公有理，不就是你觉得两边都好像可以说服你的感觉？ 嗯。 哦，你先关一下你的 app， 谢谢。公说公 有理， 天哪，我陷入我自己 的。现在呢？ 对，现在好了。 好， 那怎么办？你觉得你会在明天投票之前想出你自己的结论吗？ 不知道哎、欸。 那你会跟朋友聊吗？ 嗯，有。 那就、 就是、嗯，对，就是，就是两边的朋友都有， 嗯 嗯， 但是对于就是你这么认真要厘清自己的立场， 因为我是有小孩的人， 嗯， 所以我会觉得怎么样会对下一代是最好的，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很重要，嗯， 希望你可以想出来你自己的理念喽， 好。 再会了，小林， 拜拜， 拜 拜。如果正方两方的辩论都有看的话，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不许你这样。あるだけ ただ腹を空かせて 君の元へ帰るんだ 物心ついたらふっと 見上げて思うことが この世にいる誰も 二人から胸の中にあるもの いつか見えなくなるもの それはそばにいること いつも

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最重要的小事，最简单的美好，我不要多幸福，再造陶氏情歌金曲。 我不要多幸福，多美的礼服比不上你的温度。 谢谢陶晶莹，全面数位下载中。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们是 TZ Back。 4:31，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梁朝伟。 哎呦， 梁朝伟 啊，等你等好久。 哟，我超想打进来的，可是竟然打不进来。 话说，朝伟，究竟你的爱情故事结果是？ 就是有在一起啊。 现在还在吗？ 在啊。 为什么听起来如此平静啊？ 现在不在，好像也太快了吧。 很难讲哦、说不定就是交往几天以后发现真的不行，或是交往几天以后发现 他虐猫很可怕哎、 虐猫 事情不是你想这样，我知道你在点播这首歌 是啦， 我 get 到，我 get 到。 所以那个契机是什么、让你觉得转念了？被经纪商打电话进来，觉得不行啦，天是我家教学生，我们年纪有落差，不可以，不可以。那什么东西说服了你？ 就是，反正就是我周遭很多朋友，就是会去联谊什么的啊，或是认识新的，像或是用交友 APP 之类的，然后，我没有用Tinder， 没关系，继续， 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就想说，那是不是我干脆也多认识一些人之类的，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我不想要认识别的人啊， 因为我最想认识的那一个人是我的家教学生。 有这么夸张？你们明明就是彼此也都有，就是你明明之前有交男友啊。 对啊，对啊。 所以是被撩到以后就撩住了、 哦。也没有啊、就只是对于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好像真的不适合那种快速认识，然后就论及要不要交往的那种吧。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开始意图就很明显，就是说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不要我们就结束这样。然后可是我就对那种很快速的方式就没有办法。 你要慢慢的培养感情， 对啊， 至少有一定的基础，你就是要从朋友晋升为情人的那个类型。 对，有一点这样。就是很快要我下决定，然后问说，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就会没有想法哎。对啊，因为也是那时候，也是那时候聊的有一些比较主动的，然后可能就会说，那你喜不喜欢我？会觉得，我们才可能才聊一个礼拜，然后我怎么知道喜不喜欢你？ 那现在在一起 可以？ 现在在一起这样多久？三四个月， 差不多吧。 然后在一起，你觉得家教学生的表现还好吗？ 还不错啊。 有感觉恋情升温的感觉吗？ 有吗？就觉得就是有看到不同的面貌这样。 你说他不同的面貌，还是看到爱情不同的面貌？ 他不同的面貌， 但是都是好的方向， 就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就是原本以前可能没有机会了解的吧，然后他可能会了解到一些原本没有机会了解到的我的状况这样。 你们一起出去玩过了吗？ 你说 出游 夜的吗？ 就是 没有，就只有当天的出去玩玩、走一走这样子。然后就跟他朋友吃饭啊什么的。 对，目前一切都好， 还不错啊。 谢谢你愿意打电话进来聊我们一桩心愿。 我打电话进来是想要分享那个好吃的食物。 啊，你要分享好吃的食物， 不就是你的家教学生吗？ 不是啦， 是那是什么？ 因为我想说，就是今天天气很冷，然后最近这些东西又那么大，心情都很纠结、难受，所以我就想要分享一个吃的会被。 治愈的食物。 这不是应该在昨天，就是阿德姐来代班的时候，这是她昨天的主题耶。 啊，真的？ 对啊，好，你分享那个食物，疗愈的食物是什么？ 是那个糙米鸡汤。 糙米鸡汤？ 嗯，就是煮鸡汤的时候把糙米丢下去。 哦，我知道糙米鸡汤，然后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疗愈。 对，因为会有点脆脆啊，糊糊软软，然后就热热的， 又暖心。 对， 怎么了？广播女神为什么有这个皱眉的感觉？是听到自己的歌皱眉，还是对于糙米鸡汤 都有都有？哦、糙米鸡汤 这 个字听起来，我超喜欢这首。 大家开始用双乘二乘二的方式聊天，有没有？看什么时候会接上？对对，交叉。 因为糙米鸡汤这四个字听起来就不是很 会吗？ 诱人哎， 会吗？ 可能我不爱，我一开始也觉得糙米吧， 嗯，我一开始也这样觉得，然后后来昨天吃了之后就觉得，天哪，竟然这个东西可以好吃！ 但是这是要自己煮的，对不对？ 它其实外面也有卖啦，我在外面吃了之后，今天就送我这样， 嗯， 可以先去外面试一次看看。 所以在天气冷的时候。朝伟推荐大家的疗愈食物 糙米鸡汤、 啊、然后还有用玛丽的这首歌当那个闹钟铃声也很疗愈。 哎呦 哎，闹钟铃声这个东西就是你听准你就会讨厌原本这个东西。 会哦，真的哦， 会啊会 啊所以就是喜欢的歌我觉得听久会觉得很烦、就是、因为 我都会等他唱完一整遍才起床 哦。感谢你 谢谢你，朝伟。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 最近我本来就是要放这首歌，因为我收到就是 Muse 音乐人协会就是寄给我的版权，版权金 元吗？ 版权金呢，就是两年哦，两年来哦， 嗯， 两年来， 嗯， 一共是600元， 好多哦。 你有事吗？600元呢、欸？ 这首歌让你赚600， 两年呢、欸。Oh my god！ 我现在想要冲去隔壁问何琼老师，他收到多少？好吃一个菜，女孩偶尔痛塞，像只猫被用了，难闻她胸间，清楚她指尖，无所谓我玩娘脸和全世界的白眼。哦、oh, ，一闪一闪绕，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 We just wanna rock. catch you slipping now.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up. This is America.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up. This is America.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how I'm living now. Police be tripping now. Yeah, this is America. Guns in my area. I got the strap. I gotta carry 'em. Yeah, yeah, I'ma go into this. Yeah, yeah. This is gorilla. Yeah, yeah. I'ma go get the bag. Yeah, yeah. Or I'ma get the bag. 4:41，在之前 This is America Childish Gambino 做了这首歌之后，然后因为他的音乐曲调还有他的舞啊，应该说他的舞，他的 MV 的舞，非常适合就是各式各样有 groove 类型的音乐加在其中，所以之前呢也跟了一波，跟风一波，就是把刚刚大家听到那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配上 Childish Gambino 的舞，所以现在我每次听到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想要一起播， 我想到的就是 This is America。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now. Look how I'm geeking now. I'm so pretty. I'm on Gucci. I'm so pretty. I'm on Giddy. Watch me move. This is Sally. That's my tool. On my Kodak. Black. Ooh, know that. 0223639955，在今天我们代班的桃子晚报，在今天选举的前一天，11月23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如果你想要跟人聊聊天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Hello， 你好。喂。 喂。 你是谁？ 我田中。 哎，田中你好。哎，田中，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每天下午这么闲都可以打电话？ 哦，我刚好这都是我刚好开车出来接洽厂商的时候。对。那个，我以为现在可以点歌，因为，所以我就打了电话。 哪来的感觉？觉得现在可以点歌？ 因为很想要， 脑中有浮现一个声音说，好像可以点歌哦。 哦，没有，因为 大家要去看医 生，因为想说明天要选举了，想要点，只想回家。 你想回家？你没有办法回去投票，是不是？ 没有，就艾莉不是高雄人嘛，然后艾莉很喜欢这首歌，然后艾莉又是高雄最热的选区，所以很好奇她会不会回去投票这样。 他的户籍，我不知道他现在户籍在哪。 还是你对外面大喊一下。 艾莉哦，你这么就是你说这种大喊， 对对对对。 他应该觉得说不要烦我，我很忙。 那因为他这首又是他爱歌，他之前很常播。 他昨天有出现在桃子晚报吗？ 昨天。 大家昨天都集体没有听，是不是？ 这也不，这太奇怪了吧？ 太巧了吧？因为昨天阿德来的时候，我。依稀在直播，看到他好像有在旁边哎。 好， 是哦啊，我错过了。对， 再会了，田中。 哎，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拜。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莎莎。 嗨，莎 莎。 莎莎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来分享我最近刚去完美国回来， 哇哦， 遇到的。我在布鲁克林大桥上面遇到一个韩国欧巴，对，然后因为我这次是自己一个人去玩，然后那个人也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就遇到他，然后他就请我帮他拍照之后，然后他刚好后面也没有事情，他其实是去出差，然后我们就一起从布鲁克林大桥的一边走到另外一边，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等日出， 太浪漫了， 我觉得很浪漫，对啊。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边聊天，然后走到另一边之后，他就问说要不要一起吃早餐？ 哇哦！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早餐，我就觉得也太浪漫了吧！而且就是后来就是留联络方式，然后我们就在纽约有两三天，就一起有走一点点行程，然后还遇到纽约的初雪。

最大。 飞碟我最大，我是 UFO MVP 悠悠陈宁儿。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首歌叫《一秒》。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因为那个时候目击了一场车祸，我就有感而发。我写的时候是想着那个画面是在隧道另一头有光，然后迎接这个灵魂回来的，希望大家会喜欢。 你回来了，手松开的一刻，梦醒来的一刻，心未凉，缘未了，停不了。 还会相见，是的，嘿，还会相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本周的 UFO MVP 陈宁儿。时间来到了4:54，还会相见的，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下次相见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实体相见的时候， 就在这星期天有缘的话。 星期天有缘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相见。那星期六哦，星期六你可以看到我。 星期六你有心的话都可以见到欧马克。 对，然后当然星期六呢就是明天也是投票日，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投下你自己心目中神圣的一票，你觉得对的一票。 啊，记得12点过后就不要再拉票咯。 对，今天晚上12点过后你就不要再拉票咯。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崔子哥的砒霜，拜拜。 甜言蜜语只是假象，人生需要幸福的包装，早知感情这样有害健康，何不当初小心谨让，曾经朝思暮想，才会念念不忘，拥抱了亲吻了就忘了那记耳光，当初有多么响亮，欲语还休的谎，欲走还留执着过，挣扎过，才知别人的一套是我的砒霜。心头一横。